题成果的应用前景主要会在未来的 5G、6G、量子通信、化学分析、医学检测等领域。他热爱美食、飞机以及收藏球鞋。帝国理工学院是全英理工科最顶级的大学之一，吸引了全球顶尖学子前来就读。帝国理工学院有什么特点？这所学校位于伦敦市中心，紧邻海德公园、阿尔伯特音乐厅，在这里学习的体验又是如何呢？另外，考入帝国理工学院难吗？我们请到三位帝国理工学院的学霸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。Hello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收听新一期的《辅国日不落》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Lindsay 徐佳。那今天呢，我是来到了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帝国理工大学，和三位学霸一起来聊一聊帝国理工大学的这个学习和生活啊。而今天特别特别感动，因为我们的有一位嘉宾早上六点多就起床，然后一大早就奔赴市中心来到这里，然后到的时候好像早上九点多吧，我们十二点半录的，提前了三个小时到达，让我觉得特别特别感动。那么还是请我们三位学霸给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hristina， 以前在帝国理工商学院。 大家好，我是彭柳青，我现在是帝国理工材料系博士第二年在读。 大家好，我叫吴浩，我现在在帝国理工材料系读博士第一年的学习。谢谢，博士第一年的学习。 那非常感谢三位学霸在休息日哈还来参加我们的节目。那我就很想问一下，三位当时为什么选择了帝国理工大学来读书呢？ 帝国理工商学院是在全英国比较靠前的，然后我自己比较喜欢金融，所以就衡量美国和英国的，因为之前本科有来英国看过，所以就觉得就对于学金融一定要在世界的金融中心嘛，所以就在伦敦选一选，然后伦敦帝国理工就是最好的。 那我们以前还做过 LSE 呢。你当时为什么没有选 LSE 呢？ 这个话题可以待会儿继续深入了解。 好的好的，那我想问一下彭柳青。 其实对于我们学材料学的来说，在帝国理工选择帝国理工很简单，理由就是因为帝国理工的材料系全英第一。 我选择帝国理工的原因呢，第一个原因肯定是因为这名字一听就很霸气，帝国理工学院。然后其次呢，就像柳青说的，材料系的话在整个英国的排名都比较靠前，然后我正好要攻读这个学位，所以我觉得又是在伦敦，一个生活还有学习都非常方便非常丰富的地方，所以我觉得综合这些因素来说的话，帝国理工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 对，说到这个帝国理工的这个地理位置，一定要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地方实在太好了。而且我一直在想，读帝国理工的学生首先这个学霸是毋庸置疑，而且这个经济实力一定要强大，因为你们在的位置比如说后面走个五分钟就是海德公园，旁边还有这个阿尔伯特音乐厅，那旁边呢还有一个皇家音乐学院。这个地段在伦敦一区非常 posh 的一个地方，据说这边的房租也很贵啊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三位同学，当时你们是报考帝国理工难不难呢？ 帝国理工要求应该算比较高的吧，就雅思好像要7还是 7.5， 具体我不知道，每年都在变，然后也要看你本科的成绩，反正是挺高的。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也要写自己的文书，所以一定要很明确就是自己为什么要来帝国理工。 那像柳青呢？ 报考帝国理工的话肯定来说是有一定的难度的，但是从你得从报考哪一个等级的学位来分开来谈，像还有根据每个学院的要求也不一样嘛。就帝国理工来说，最王牌的专业的话，像机械系，他们的话，你如果说要申请研究生，他的那个要求的话，至少就是那个叫什么，就是英国这边的要求，至少就是 first 以上嘛。然后像我们材料系的话，就稍微要求没有那么高一点，就21嘛，至少是21。然后如果说是国内想直接申请 MSA 的同学的话，估计你国内的校内的平均分都得大概在90分以上吧，估计。85以上是吧。